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世界厨师日是世界厨师联合会 WACS 于2004年3月在爱尔兰都柏林召开的第31届世厨联代表大会上提议，确定每年的10月20日为世界厨师日。希尔顿全球曾作为中国奥委会官方酒店合作伙伴，先后为2014年第22届俄罗斯索契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016年第3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2018年2月第23届韩国平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中国之家提供全套餐饮服务。因此今年的世界厨师日，北京电台双语小记者马乐瑶、李慕云、王徐梦月、吴张君宇和张子晨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的希尔顿酒店，通过采访行政主厨王浩，探秘餐厅工作间和后厨区域，了解奥运餐饮服务的种种细节。今天播出下集。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什么样的餐饮呢才能被评为冬奥会的指定餐饮服务？是指餐做的好吃吗？还是有什么？ 当然这个只是很片面的一个、暂时的想法。对于奥运会，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世界级的这种高端的运动会。那我们北京王府井希尔顿酒店的秦山中餐厅的主厨有幸被当选为这个奥运的这个御厨。其实不光是这个菜做得好，是因为我们希尔顿对于原材料的把控是有一套很严格的系统。什么时候采摘，是不是有机的食材，这个食材的规格是不是我们主厨想要的，它是否可以一直去持续不断的去供应这个食材，然后我们才可以写在菜单上，而不是这个季节有了下个季节没有了，然后我们要去改菜单。这样对于食材对于客人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完美的体验。所以从食材到烹饪的技法，然后到装盘，到所有的包装，我们想把菜做成一个技艺，而不是想把菜做成一个菜。 就是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您的介绍里头呢看到一张甜点的照片，外面是橘子，里面是桃子，这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呢是我们情人节出的一个特式的甜点，外边是一个橘子的一个造型，然后里边是一个桃子的造型，是我们想用这个色彩形态给客人一个视觉的误差，让他们误以为你吃到的这个橘子里边应该是橘子，但是其实吃到的里边却是一个桃子的味道。所以就是我们在不断的来去增加跟顾客用盘子的语言的温度的语言，给予他们一种好奇心，一种尝试，一种探索，然后让他们来去不简简单单是吃，可以有一些愉悦的感受在他们这个记忆里面。 请问您在创新菜品的时候喜欢融入哪一类文化元素，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 从西餐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用西方的饮食观念最大化的传统去传承下来，因为我们只有传承下来了之后，我们才会有不断的创新。从传统到创新是有非常一段艰难的路需要去厨师需要去走的，不管从原材料，从地域性，从你的喝的水， 跟西方其实都是不大一样的。那现在我们有一些创新的结合，是用本地的食材和国外的一些烹饪手法的传统的烹饪手法去做结合。比如说国外可能没有山药，国外的南瓜可能跟咱们的南瓜长得不一样。比如说很多东西，鱼的鲜美的程度，对吧，是有海鲜，然后有江鲜，还有河鲜，它们的鲜度的等级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在国外基本上全是海鲜，很少能见到江及河鲜，对，因为他们的那个流域不会很广，因为中国是非常地大物博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善于去利用中国的这种饮食文化的资源、食材的资源，去跟西方的传统去做一个碰撞，用中方的食材、用中国的食材、本地化、本土化的食材，跟西方的传统的饮食的烹饪手法去做一个结合，所以在客人吃到的时候是传统的手法、传统的味道，但是是利用我们在中国最新鲜的食材所做出来的，让食客也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刚才您提到了，就是你用中国的食材做国外的菜，就是这个对味道有什么影响吗？ 对味道不会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毕竟地域性是有差别的，然后我们产生的这种原材料是有差别的。那厨师其实一个好的厨师需要懂得原材料有70%，然后你的烹饪手法占25%，还有那5%是你的运气及你的心态及你做菜时的那个紧张程度，你有没有把你的爱放在你的菜里面才做好的。食材的地域性一定会对口味有些许影响，但是厨师的工作的职责就是一定要把这种影响最大化的减到最低，让他们国外的本地吃到一样的口味的菜肴。对，这是我们极力想要创造制造给客人一个完美的体验的一个初衷。 很多同学啊，我想都特别喜欢旅游，作为旅游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住酒店了。如果酒店住得不舒服，那么整个旅行都可能受到影响。最近有一种旅行方式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就是啊民宿。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民宿。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哈，我们年轻人在旅行中呢使用民宿哈这种居住的方式，这是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一部分。同时啊，我们要学会民宿这个词英文如何来翻译。 A growing number， 哎，我们讲过 number 数字前面加一个 grow 增加加 ing， growing number of young Chinese are using， 好，出现了我们说这个民宿的英文翻译叫做 home sharing， home 家后面加这个 share 分享，合到一起呢 home sharing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民宿哈，就家的分享这么一种方式。那么民宿我们知道往往呢是指呢一个当地的家庭把呢空闲的房子呢租出去，那么呢既可以有一定收益，同时呢特别是一些老人啊能够呢得到一些热闹啊，得到一些快乐。那么这种方式呢英文叫做 home sharing， home sharing when traveling。 我们今天认识一位年轻人哈，他的名字叫李欢。李欢经常使用这种民宿平台，因为他相对便宜，同时啊他给旅行者提供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旅行的体验。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哈，李欢特别喜欢做饭，同时啊也会做饭，因此啊他特别喜欢民宿这种方式。李欢 regularly use the home sharing platform， 那使用这个平台 because it offers unique experiences，独特的这么一个感受啊，这个词组大家可以记下来 unique experience。 除了这个感受独特呢，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特别年轻人啊这个钱不是特别的宽裕，因此啊这个 price 价钱也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民宿的价钱相对比较亲民，所以呢它的这个价钱是 at lower cost， at lower cost， 它的这个花费呢相对会低一些。还有一点啊，对于李欢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呢 she can cook， 她可以呢做饭。那么对于李欢来讲， 这个民宿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感受，因为他是一位摄影师。他说大多数的民宿主人都和客人进行交流啊，能够一个有效的沟通，不像酒店哈，非常的冰冷啊，只有前台哈，跟您呢打个招呼，然后呢办完入住手续之后呢就没有任何的沟通了。那么作为民宿来讲啊，它有主人和客人的一个交流，同时啊他非常喜欢这种交流，这种交流里面充满了一个文化的元素在里面，这些交流包括这个体验成为了非常珍贵的一个回忆。好，那么看这一段哈，首先讲到的是呢 most host 这个民宿的主人 host H-O-S-T most host communicate with guest 和这个客人进行沟通交流 communicate 啊，我们讲过谈话，当然也可以用一个词 talk， 但是这个 talk 感觉呢不是特别的正式，同时啊它呢缺乏一个叫双方的啊 two-way 啊双方的这么一个交流和这个沟通，因此啊这里面用 communicate 更加的贴切，更加的合适啊。 With a guest the 30-year-old photographer 啊，李欢呢他的职业呢是一个 photographer， 哎，同学们听一下，是一个摄影师啊 photographer。 I enjoy these cultural exchanges， 特别喜欢啊这种文化的交流哈 ，cultural exchanges， they become 后面出现了珍贵的回忆，回忆我们都会 memories， 那么珍贵的回忆呢？今天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词啊，特别有情感的哈，有深度的一个词叫 cherished，C-H-E-R-I-S-H， 后面加一个 ed，cherished 表示呢珍惜的、珍贵的。那么接下来啊他讲了一个故事啊，当时啊他在日本旅行的时候啊，一对啊日本老夫妇用翻译软件啊和他以及呢其他客人来分享生活的一些故事，同时啊特别的好客哈、啊、还请他吃了特别美味的草莓，因此啊他有一种家的感觉。好，那么看一下一对日本老夫妇 An elderly Japanese couple sharelife stories 啊，跟他分享故事啊 ，share life stories with her and other guests。虽然大家呢不能用日语沟通，但是没有关系，现在这个高科技啊，可以呢解决哈一部分沟通的问题，可以用一个叫软件叫 translation app， 叫做翻译软件。同时啊 ，treated her to especially delicious strawberries， 请她吃了特别美味的草莓。哎，请某人 treat her to something。 如果你在国外旅行的时候特别想吃这个中国菜，你可以自己呢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同时啊非常重要一点啊，也是说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点呢，就是说您比如说拿着这个购物袋去当地的市场与当地人进行讨价还价进行沟通，也是一个旅行的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因此我们看一下这段的英文翻译 If you miss Chinese food while traveling abroad you can cook a hearty meal。 哎，好，今天我们看一个丰盛的这个词 hearty， heart 我们知道心加一个 y， hearty表示说丰盛的啊，非常好的。因此啊，我们说一顿餐哈，一顿饭吃的特别特别的美，那么可以用这个形容词 hearty meal。And you interact with local at the market， 同时啊，有机会和当地的人进行一个 interact， 这个词我们讲过了，表示沟通、交流、互动哈 ，interact with locals。同学们注意啊，这里面这个 local 啊，它不是一个形容词了，而是一个名词 local。我们知道 local 它可以表示呢 local people 当地的人 ，local accent 当地的口音，但是呢，也可以表示 local。有的时候会问 Are you local? Are you local? 它可以表示说你是不是当地的人、哎、表示一个 person 或 people、所以同学们记住了哈 local 的这个词性的一个小小的变化 at market she says。 那么越来越多像李欢这样的年轻人在旅行当中呢使用民宿这一模式哈这么一个方式 A growing number of young Chinese like Li 啊或李欢 are using home sharing when traveling 这句话呢是对我们刚才的一个 summary 一个总结哈、啊，特别特别喜欢叫 home sharing。为什么民宿在中国有一个如此大的一个发展呢？因为中国市场不同于其他市场，首先它的人口啊非常的庞大，有了将近14亿人口，同时还有一点互联网的普及率非常的高。 The Chinese market is different from others because it has a large population of about 1.4 billion people and the internet penetration is high，表示了一个互联网的普及率哈、啊，非常非常的高。后面用了一个词有点难度，同学们如果能记下来的话呢，争取给它记下来，叫 Internet Penetration 哈、啊，互联网的一个深入的这么一个比例哈、啊，这么一个比率哈、啊、，Penetration P E N E T R A T I O N Internet Penetration。如果同学们记不下来，也可以换成呢 ，Internet is very popular in China。哎，换一个简单的一个句子也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民宿的一些优点哈，一些对大家啊特别有益的一些亮点。民宿旅行鼓励啊主人体现出对他们客人的一种好客，特别友善，同时啊客人能够体验当地的文化。 Home sharing always encourage hosts to show their hospitality、哎、他们的好客的这么一个文化哈。那么这个词 hospitality H-O-S-P-I-T-A-L-I-T-Y hospitality， 同学们千万哈不要把这个词和 hospital 医院弄混了。Hospitality 它的发音也是不一样的。 Guests can experience local culture， 能够体验当地的文化。那么民宿的旅行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一种旅行的态度啊，或者一种体验，同时啊它需要通过口碑来提升对它的信任。 Home sharing is viewed as a positive experience 啊，是一个主动的积极的一个方式，而不是呢 a passive 被动的一种体验。 That require trust 需要一个信任。 That grow through word of mouth、哎、口碑这个词 word单词 of mouth 通过口里面的单词来进行传递，就可以翻译成通过口碑这个词。哎，我们说作为一个商家，作为一个机构来讲，它的口碑的一个传递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啊，我们在选择民宿的时候呢，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这是建立信任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或一个途径。 Safety is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way of building trust. 好，那么大家如果下次旅行的话呢、如果有可能体验一下民宿的感觉。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A growing number of young Chinese are using home sharing when traveling. Li Huan regularly used the home sharing platform because it offers unique experiences at a relatively lower cost and she can cook.Most hosts communicate with guests, the 30-year-old photographer said. I enjoy these cultural exchanges. They become cherished memories. An elderly Japanese couple shared life story with her and other guests using a translation app and treated her to specially delicious strawberries. If you miss Chinese food while traveling abroad, you can cook a hearty meal on your own. You can interact with a local at the market, she says.A growing number of young Chinese like Li are using home sharing when traveling. It not only allows them to better engage local life, but also offer opportunities to live in uniquely decorated rooms or, for instance, a treehouse. The Chinese market is different from others because it has a large population, about 1.4 billion people, and the internet penetration is high.Home sharing always encourages hosts to show their hospitality. Guests can experience local culture. Home sharing is viewed as a positive experience that requires trust that grows through word of mouth. Safety is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t's the most important way of building trust.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五只小猴捉迷藏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大家晚上好，我是 Jason 老师。 Today, Jason wants to tell you a story about five little monkeys.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Quick, shout the monkeys. We all need to hide in a place she won't think of, somewhere inside. 然后啊，就听小猴子们大声地喊着，快点快点，我们要躲起来，我们要躲一个她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我们可以躲在屋子里面。 Let's hide in the closet. No, behind the chair. No, under this table.But she'll find us there. 然后啊，就听小猴子们开始争论起来了。有的小猴子说，我们应该躲在衣橱里。有的小猴子却说，我们应该躲在椅子后面。而有的小猴子呢又说，我们应该躲在桌子下面。可是有的小猴子开始担心了，但是他会在那儿找到我们的。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藏在哪儿呢？ Wait, says one monkey. She has for the hall.I know a place she won't think of at all. 然后啊，就听有一只小猴子说道，等一等，等一等。然后啊，他就朝着房间门廊的方向走去了。然后啊，他说，我知道一个地方，他根本就想不到。 Ready or not, here I come. 就听露露姐姐说道啊，哦，你们准备好了吗？现在我来找你们喽。 Lulu stops counting. She looks all around. Where are those monkeys? There isn't a sound. 这个时候啊，露露姐姐不再查数字了，她开始四处找这些小猴子们了。然后她说道，这些小猴子们都藏在哪儿了呢？一点声音都没有，根本找不到啊。 She looks behind bushes. 她在树丛后面找了半天，没找到。 She searches the tree. 她又爬上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She hunts in the closets. Where can they be? 她找了衣橱，没有啊，这些小猴子们会在哪儿呢？ Under the table, behind the big chair, those five little monkeys aren't anywhere. 在桌子下面，在大椅子后面吗？这五只小猴子根本就不见了踪影。他们在哪儿？这可怎么办呢？ Come on, you monkeys. It's past time for bed. No tricks, no silliness. That's what your mama said. 这个时候啊，露露姐姐真的很着急，她大声地喊着，你们这几只小猴子快出来吧，现在都已经过了睡觉的时间了。你们的妈妈都说了，不允许搞恶作剧。 Lulu is worried.Where can they be? They'll never get to bed, and their mama will blame me. 然后啊，露露姐姐真的开始有点担心了。他们能在哪儿呢？他们还没有上床睡觉呢，他们的妈妈一定会责怪我的。 Just then, in comes mama. Did the children behave? They are gone, Lulu wails. She tries to be brave. 然后啊，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开门进来了。哦，天哪，妈妈跳舞回来了。她问道，孩子们表现得怎么样？乖不乖呀？露露姐姐试着勇敢地带着哭腔地说道，他们不见了，他们不见了。 Gone, says mama. She scratches her head. I just peeked in their window and saw them in bed. 妈妈说，什么不见了？然后他挠了挠自己的头，说道，我刚刚啊，偷偷地从他们的窗口往里瞧，看见他们正在床上啊。 We fooled you, shout the monkeys. Now let's play again. Lulu, you hide, and we'll count to ten. 然后露露一推开门一看呢，小猴子们果真都躺在床上了。他们大声地喊着，哦，我们把你给骗了吧，哈哈，太好玩了。现在呀，我们可以再玩一次。露露，你来藏，我们来查数，数到十，我们就来找你了。 No way, says Lulu. You've got to go to sleep. But if you want to count, I'll help you count sheep. 哦，然后露露姐就大声地说道，没门，才不玩了呢。现在呀，你们就该睡觉了。但是如果你们想查数的话，我可以帮你们数羊。 And so they start counting. They are up to 34.

It's 4 p.m. Beijing time.